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李李说完，很大声地笑了半天。 我服了这小子了，据说是在大检察官会的时候直接跑到了会场提交的抗诉书，当时直播的连线还接着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这么一捅，上面不接也得接。 新建后知后觉地想起来，常威这个案子的最后是曹峰的分院诉的，当时因为情况变化得太快，他倒是一时没想起来，心里突然觉得轻松了一点，他长出了一口气。 常威的案子如果是曹峰接手就太好了。 虽然他看那位小学弟是怎么看都有点不顺眼，但是不得不承认从能力上来说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不然最初乌世国的案子他被外派学习的时候，处长也不会找到曹峰让他来接。李磊在电话那边点了点头， 他这次搞得动静不小。 从做事风格上来说，曹峰跟新建还真的有点像，都是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不顾。曹峰抗诉这件事让整个案件的关注度又高了不少，新建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处长，当时老处长不免欣慰地感慨自己当初没看错人。同时贾佩也申请要调入专案组，倒是帮新建分担了一定的压力。其实这本来是件好事，在这个时候无论是谁还敢跟新建他们扯在一起，都是需要一定承受力的。不说本来就是风口浪尖，就是上面的关注度弄个不好就会跟着被牵连。只是曹峰也好，司徒卓也好，钱真也好，这些人用自己的办法帮忙是因为目的跟新建是一样的。贾佩不是说他的目的不单纯，只是或许还有一些私心，这种私心没有多长的时间所有人就都看出来了，毕竟并不怎么掩饰。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工作外，各种各样理由的邀约跟新建在一起的时候，话题总是往生活那一层带。虽然之前合作的时候新建多少就有了点感觉，但是对方现在如此的明显，他也不好再装糊涂了，所以他只能特地的找了个机会约贾佩吃饭，顺便把话说清楚。那顿饭复制并没有参加，但是是知情的。晚上新建回家的时候，他正在看新闻，看见推开门的男人一脸的无奈，不禁笑了一下。 哼，怎么样，虚荣感得到极大的满足了？ 新建翻了个白眼。 你竟然还有心思开我玩笑？ 不然怎么样，冲你歇斯底里的吵一架？ 傅志耸了耸肩。 贾佩追的还算是比较含蓄了，至少啊没有表现出任何失礼或者攻击别人的迹象。 新建把外套脱了，然后走到沙发旁边，顺势坐在傅志旁边，搂上了对方的腰，不爽地哼了一声。 你这时候吃一下醋才比较能满足我的虚荣感。 虽说也不是什么值得显摆的事情，但是怎么说傅志也是他的爱人，总该是对这种事有点反应才对。傅志听完这句话，转身把新建推倒在沙发上，整个人压了上去。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醋？ 咬开对方衬衫扣子的时候，一脸的压迫感。那个瞬间，新建突然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，不过已经没得挽回了。傅志的手很直接地探到了他后面。这一晚，他们就在沙发上过了整整一夜。那天傅志和那个男人见面的时候，对方明确地表示了如果他跟新建不配合的话，后面还会有麻烦，所以这段时间傅志都很留意一些细节上的事。新建报警之后，虽然没有再发生过类似跟踪恐吓的情况，他心里却一直惴惴不安，尤其是在曹峰抗诉这件事之后，心里就越发的感觉会出什么事儿。毒杀杨顺国的凶手被捉到了，招认了一切， 说是因为杨顺国在以前处理某些案件的时候存在私心，导致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。知道杨顺国是在他现在工作的医院里住院，所以才兴起报复。但是他放毒的伎俩最初目的并不是致死的，只是没有想到杨顺国的身体情况差到了那个地步。本来只是让他痛苦一些时间的毒剂直接要了他的命。这番说辞是没什么明显漏洞的，偏偏新界不信。他后来查过这个所谓凶手的口供，觉得无论是下毒的时间地点还是他的毒药来源都交代得很不清楚。但是因为案件不是他负责的，他也没办法进行提讯，只能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负责杨顺国那个案子的检察官，希望他继续往下查一查。不过这时候其实他也没什么心力去管这些事儿了，因为复制之前的担心很快就应验了。事情爆发得很莫名，最初他们是没什么感觉的，只是很突然地接到了很多家媒体的电话，说是要采访他，花了一些时间才搞明白是为了之前高松的那个案子。本来当时在媒体方面就闹得很大，但是案子已经结案一段时间了，突然被翻出来，他感到有些意外。更意外的是在后面，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被渲染得越来越大，新建经手的许多案件都被重新翻了出来，甚至不少的新闻报纸都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社评。不少人质疑新建在办案的过程中故意加重了量刑，因为一些说不出口的理由。而他与赵青的关系也被扯上了台面，一时间本来已经过去的案子被闹得满城风雨。高松本来在舆论上就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，现在一被刻意的煽动，更是各种谣言猜测都有。新建的手机每天都快要被打爆了，有媒体甚至干脆躲在高检的门口。想当然他被调到高检的事也成为了谣言中的桥段之一。新建最初没有在意，虽然不清楚怎么事情会闹成这样，但是对于高松的案子他是问心无愧的，也不觉得有必要去跟任何人做解释。赵青给他打电话询问过他的情况，他当时的回复是无所谓。这种情况持续到了有一天他下班刚出检察院的时候，被急冲到他面前的一个男人用铁棍打了一棍子。傅志在他旁边吓了一跳， 你们这些昧着良心天打雷劈的混蛋，拿着钱收买人命，你们花得安心吗？啊！你们以为你们做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老天爷是有眼睛的，你们这种人，我诅咒你们祖宗十八代，你们一定不得好死，一定不得好死！ 被压在地上的时候，那个男人还是一直嘶吼的冲着新建嘶嚷。傅志看着新建皱眉攥着胳膊的样子，心底一股怒火直接烧上了头顶。他手上压着那个男人的手劲又大了一些，直接吼了回去， 你闭嘴！ 我就不闭嘴！ 男人依然在拼命地挣扎， 我就是要把你们这种人的嘴脸给撕下来，丧尽天良就知道坑害老百姓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一定会天打雷劈的，一定会！ 高检门口出现这种骚动，很快的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。特别是这段时间，本来新建就是媒体追逐的目标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两个拿着相机的人，就开始对着新建狂拍。傅志冲门外使了个眼色， 拦住他们。 但是这种时候挡是挡不住的，报警之后男人被派出所来的人带走了。新建因为胳膊被打伤了，被傅志扯去了医院。派出所打了电话过来，让他们有时间过去做个笔录。在医院等着新建检查的时候，傅志心里不太舒服地长叹了一口气，看着新建架着胳膊走出来，他沉默地过去把埋好的水递过去，一直到坐上车他才看了一眼难得坐到副驾驶上的新建。 没事，又没断，只是打得狠了点，肿了一大片，好在没伤到骨头。 傅志听完了点点头，却没有再接口。看出他有心事，新建用好的那个胳膊捅了他一下。 哎，你怎么了？ 没事。 傅志摇头，他只是想起了最初刚进检察院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取证，因为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村子，里面的民众根本就不理解他们所做的事。嫌疑人是村长的儿子，一群人拿着棍子把他们的车堵在半路，威胁要砸车打人， 满口嚷嚷着他们是助纣为虐。跟犯罪分子可以义正言辞地强调是非，可以大声地表示自己问心无愧，但是面对这些不理解的普通民众却是百口莫辩，甚至没有多少人理解这份职业背后承担的那些压力。成夜成夜地整理审查报告，为了定罪查遍了所有的法文，甚至要顶着法院公安局各种的压力，只为了真正做到一个准确的判断。其实没有什么人是轻松的。